青年，大街小巷悬灯彩，炮竹响连天。七个隆咚锵咚锵，炮竹响连天。七个隆咚锵咚锵，炮竹响连天。小妹过年真高兴，换上新鞋穿新衣，从头到脚打扮好，上街去拜年。七个隆咚锵咚锵，上街去拜年。七个隆咚锵咚锵，上街去拜年。小妹过年真高兴，又吃又穿又游玩，脚步得十分如他，我要去拜年。七个隆咚锵咚锵，我要去拜年。七个隆咚锵咚锵，我要去拜年。响连天，七个隆咚锵咚锵，炮竹响连天。七个隆咚锵咚锵，炮竹响连天。小妹过年真高兴，换上新鞋穿新衣，从头到脚打扮好，上街去拜年。七个隆咚锵咚锵，上街去拜年。七个隆咚锵咚锵，上街去拜年。拜年，七个隆咚锵咚锵，我要去拜年。